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三章。此后发生了一件事。达卫的儿子阿贝沙龙有个妹妹，名叫塔玛尔，很是美丽。达卫的儿子阿穆农很爱她。阿穆农为了他妹妹塔玛尔的缘故，竟忧闷成疾。因为她还是处女，所以在阿穆农看来，对他行事几乎不可能。阿穆农有个朋友名叫约纳达布，是达卫的兄弟史莫亚的儿子。约纳达布是一个很狡猾的人，他向阿穆农说：太子，为什么你一天一天如此萎靡不振？你不肯告诉我吗？阿穆农回答说：我爱上我兄弟阿贝沙龙的妹妹塔玛尔。约纳达布向他说：你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时，你就对他说，我很希望我的妹妹塔玛尔来给我准备食物，他要在我眼前准备，叫我看着，并由他手中取食。阿穆农就卧床装病，君王来看他时，阿穆农向君王说：求你叫我妹妹塔玛尔来，在我眼前做两块饼，好叫我从她手中取食。达卫就派人到塔玛尔房中说：请你到你哥哥阿穆农房里去，给他准备食物。塔玛尔到了他哥哥阿穆农房里，他正躺在床上，他取了面在他眼前和好，烤成饼。他就拿过锅来，在他面前将饼倒出，他却推辞不吃。阿穆农说：你叫众人都由我面前出去。众人就都由他面前出去了。阿穆农对塔玛尔说：你给我把食物带到内室来，好叫我由你手中取食。塔玛尔拿着他做的饼进了内室，送到他哥哥阿穆农前。他正递给他吃时，他就抓住他说：我的妹妹来与我同寝。他回答说：我的哥哥，不可这样，不要作践我，在以色列不应做这样的事，不要做这愚蠢的事，我带着这耻辱往哪里去呢？你在以色列也成了一个愚妄人，请你向君王说明，他绝不会拒绝使我属于你的。他却不肯听他的话，又比他有力，就强奸了他。事后阿穆农立即十分憎恨他，并且他如今对他的憎恨远超过他以前对他的爱恋，就向他说：起来走吧。他答说：我的哥哥，那不可以，你赶我走比你对我所行的更为无礼。他却不愿听从他，就叫服侍自己的仆人来向他说：把这女人从我这里赶出去，她走后随锁上门。他那时穿着彩色长衣，因为君王的女儿在未出嫁以前昔日都是如此装束。他的仆人将他赶出去，随后锁上了门。塔玛尔把灰撒在头上，撕破自己所穿的彩色长衣，双手抱着头，一路边哭边走。他的哥哥阿贝沙龙问他说：莫非你的哥哥阿穆农与你同寝了？妹妹，暂且不要出声，因为他是你的兄弟，不可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塔玛尔从此就忧闷不乐，住在他哥哥阿贝沙龙家里。达卫王听说了这一切事，十分生气，但他不愿伤他儿子阿穆农的心，因为他是长子，格外爱他。至于阿贝沙龙，无论好话歹话，一句也不向阿穆农说。他恼恨阿穆农，因为他侮辱了他妹妹塔玛尔。过了两年，当阿贝沙龙在厄弗拉因的巴尔哈作尔剪羊毛的时节， 阿贝沙龙邀请了君王所有的儿子。阿贝沙龙来到君王前说，看，到了你仆人剪羊毛的时节，请君王带着臣仆都到你仆人那里去。君王回答阿贝沙龙说，吾儿，不必如此，我们不必都去麻烦你。他虽然恳求，君王仍不愿去，只祝福了他。阿贝沙龙便说，至少让我的兄弟阿木农同我们一起去。君王回答说，为什么要他同你一起去？阿贝沙龙还是再三恳求，达卫便派阿木农和君王所有的儿子同他一起去了。阿贝沙龙摆设宴席，好像御宴。阿贝沙龙吩咐他的仆人说，你们要注意，阿莫农畅饮的时候，我向你们说刺死阿莫农，你们就打死他，不要害怕，是我吩咐了你们要大胆勇敢。阿贝沙龙的仆人就照他所吩咐的对阿莫农做了。君王所有的儿子遂起身，各自骑上骡子逃跑了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消息已传到达卫前说，阿贝沙龙杀了君王所有的儿子，没有一个幸免。君王便起来，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伏伏在地。他身边的臣仆也都撕裂了自己的衣服。达卫的兄弟史莫亚的儿子约纳达布说道，我主不要想，所有的青年，君王所有的儿子都被杀了，其实只有阿莫农一人死了。自从阿莫农侮辱了他的妹妹塔马尔那日起，阿贝沙龙就决定了这事。我主君王且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以为君王所有的儿子都死了，因为只有阿莫农一人死了。阿贝沙龙逃走了，守卫的仆人举目一望，看见在往河洛那英山坡的路上有一大群人下来，守卫的就去报告君王说，我看见一群人从河洛那英山坡的路上下来了。约纳达布就向君王说，看，君王的儿子回来了，正如你仆人所说的，现在实现了。他刚说完这话，君王的儿子都到了，放声大哭。君王和他的众臣仆也都嚎啕痛哭。同时，阿贝沙龙逃到格舒尔王阿米胡德的儿子塔尔买那里去了。君王天天哀悼自己的儿子。阿贝沙龙逃到格舒尔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此时，君王的心渐渐不再恼怒阿贝沙龙，对阿莫农的死也不再难过了。